芭蕉扇。二，孙悟空翻了一个跟头来到地雷山，对牛魔王说： 牛大哥，牛大哥，我们过不了火焰山，向你借扇子来了。 牛魔王说： 芭蕉扇在我老婆铁扇公主那里，你怎么来找我？ 孙悟空就把他怎样向铁扇公主借扇的事情说了一遍。牛魔王一听冒火了： 你这猴子敢欺负我老婆，好大的胆！ 举起铁棍朝孙悟空就打。孙悟空也拿出他的金箍棒，两个人对打起来。正打得热闹里，来了个人对牛魔王说： 我们大王等着你去喝酒呢，快走快走。 牛魔王收住铁棍对孙悟空说： 猴子，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喝了酒再来跟你打。 说完话骑上他的碧水兽走了。什么叫碧水兽呢？它是一只怪模怪样的野兽，骑着它跳到水里去，水就给它让出一条路来。孙悟空心想： 让我在这儿等着，谁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呀？我跟了去瞧瞧。 他摇身一变，变作一阵清风，追了上去。可是才一眨眼，牛魔王不见了。他上哪儿去了呢？孙悟空找来找去，看见一个小水池，心里一琢磨，说： 这老牛骑着碧水兽，也许到这水池里去了。 他摇身一变，变作一只螃蟹，扑通跳下水去。别看这小水池只有巴掌那么大小，下面一层层墙壁，一座座宫殿，一眼看不到头呢。孙悟空爬了好半天，来到一座大殿跟前，牛魔王跟老龙王就在这儿喝酒呢。他正要往里爬，让老龙王看见了： 我请客人喝酒，哪来的螃蟹？敢闯到我这儿来，快拿下去杀了。 孙悟空吓了一跳，赶快往外爬，一直爬到大门口，看见牛魔王的碧水兽拴在那里。想了一想，想出个好主意来了。他摇身一变，变作牛魔王的样子，解开绳子，骑着碧水兽奔出小水池，一直奔到翠云山去找铁扇公主了。铁扇公主还当他是真的牛魔王呢，笑盈盈地说： 你怎么回来了？ 这个假牛魔王说： 我听说孙悟空来借芭蕉扇，心里可着急了，你把扇子借给他了吗？ 铁扇公主说： 我给他一把假的芭蕉扇，这会儿呀，那猴子也许让火焰山的火焰烧死了。 假牛魔王说： 那真的芭蕉扇呢？拿来给我瞧瞧。 铁扇公主说： 真的芭蕉扇在这儿呢。 说着就从嘴里吐出小扇子，晃了一晃，变作大扇子递给假牛魔王。你瞧，不是好好的吗？牛魔王接过扇子，把脸一抹，就变作孙悟空了，背起扇子就走，把铁扇公主气得话也说不出来。孙悟空背了芭蕉扇，架起云头，急急忙忙回火焰山去。想不到半路上又出了岔子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牛魔王在龙王那里喝完酒出来，一看碧水兽不见了，这才想起刚才那只螃蟹一定是孙悟空变的，碧水兽也是孙悟空偷的，赶快来到翠云山问铁扇公主： 孙悟空来过没有？ 铁扇公主正在生气，看见牛魔王回来，就哭哭啼啼把孙悟空骗扇子的事儿一五一十告诉了他。牛魔王气得双脚直跳，马上架起云头去追孙悟空。 他追了一程路，看见前面一个人扛着芭蕉扇，那不就是孙悟空吗？他正要追上去抢扇子，心想，不好，这回孙悟空手里拿的芭蕉扇不是假的，是真的，可厉害了。要是我去抢，他朝我扇一下，我可受不了。他想了一想，也想了一个好主意，摇身一变，变成猪八戒的样子，一边追一边叫， 哥哥，哥哥，我老猪来了。 孙悟空回过头来一看，啊，还当是真的猪八戒来了，就站住了。假猪八戒说， 师父让我来接你呢，瞧你扛着这么大的一把扇子，累坏了吧，你歇歇，让我来扛。 孙悟空心想，猪八戒又馋又懒，今天倒挺勤快呀，就把扇子交给了他。假猪八戒接过芭蕉扇，轻轻一摇，把大扇子缩成小扇子，放到嘴里去。孙悟空觉得很奇怪，就说，猪八戒呀，猪八戒，我还没学会把大扇子缩成小扇子，你怎么学会了？假猪八戒哈哈大笑说， 你看我是谁？ 说着把脸一抹，露出原来的样子，举起铁棍就打。头一回孙悟空哄了铁扇公主，这一回自己给牛魔王哄了。他们一直打到傍晚，牛魔王打不过孙悟空，就变成一只白鹤飞到天上去。孙悟空也一变，变作一只老鹰去啄白鹤。牛魔王一个跟头栽到地上，变作一只梅花鹿，一边走一边吃青草。孙悟空追到地上，变作一只大老虎，张开大嘴巴去咬梅花鹿。牛魔王没办法了，只好现出原形，一头大白牛。这头大白牛可不得了，两只脚就像两座铁宝塔，朝着孙悟空冲去。孙悟空可不怕他，把身子一摇，就长得像一座高山，拿起金箍棒朝着大白牛打去。牛魔王知道这一棒打下来就没命了，连忙叫起来， 别打别打，我把扇子借给你。 他只好从嘴里吐出芭蕉扇，乖乖地交给孙悟空了。孙悟空拿了芭蕉扇，朝着火焰山一扇，就把火焰压下去，又一扇，就把火焰山灭了。再一扇，天空起了乌云，沙沙地下起雨来了，好凉快哟。唐僧、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和尚过了火焰山，到西天取经去了。 青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